都好悲哀，香港人嘅人均寿命系全世界最长嘅。 系啊，数一数二。 系啊，但系咧，香港人系亦都系全世界数一数二不快乐嘅。 唔好淨係話屋企嘅地方細，你知唔知？就算你喺寫字樓，你自己諗下，你冇自己任何嘅私隱， 就係因為到你人生某一個階段咧，你就會發覺唔係有啲嘢唔係 add on， 而係你又會慢慢失去。 係。 咁鄭成功原來就係呢個平湖嘅千里奔嘅海灘嗰度出世喎。咁你諗下，喂大佬，點解一個？我哋叫做收復台灣嘅民族英雄啦，以共產黨嘅標準係嘛？或者係喺台灣獨立建國嘅第一個華人啦。如果以港獨派嘅標準，咁點解會喺日本出世嘅咧？鄭成功個媽媽其實係日本平湖人嚟。 三不管，我係邝荣孙， 我係劉世良，逢星期六下午四點正。咁啊，今日咧就都三千幾人睇緊 live， 就比起上次阿 Lens 做嗰陣時咧少咗啲添喎，仲 係咪啊？淨係阿 Lens 好掂喎。 阿 Lens 嗰次起碼四千啊，你知唔知啊？小心啲啊你。 嗯。 咁咧就多謝我哋支持者阿 Judy 咧，就送咗支麥南啊。 好正啊呢支。 Magnum 嘅呢個1998 歐博刀 啊， 就 啊仲有少少喎， 好嘢嚟㗎呢支真係。 呢個馬哥區。 系啦，咁咧就點解要開 Magnum 咧？就係對付呢個逢檢機，梗係用大炮啦。 飲咗咁多，因為我嘅 對付呢個窄巷，梗係要用大炮啦。其實 喂，有網友咧曾經提議過我哋飲嗰支酒嘅，佢話你不如咁樣啊，開節目如果有酒嘅時候介紹下支酒。 嗯， 喂，有橋啊，你可以講明， 大佬買唔起， 你可以講明講明下一次會飲邊支酒。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齊攤住嗰支酒嘅話咧，就可以嚟買啦。喂，真係有人咁噶 business model？ 我話嗱，呢個就唔知真係冇 business model 啊！1998年嘅麥哥 ，Gone Grow Obodo， 咁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嘆下啦咁樣。咁就嗱，頭先我哋講開呢個 Lenin Hong 咧，就引發出咧呢個所謂黨控制一切嗱。我哋以往假設係咩咧？我哋當年89年之後，就係知道中國持續嘅經濟改革。 是 公民社會因為的市場發展而崛起、民間結社自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傳媒自由，你自然就推動到個政治體制的改革， 這個是傳統的現代化理論， 所謂 modernization theory、或者是叫做、civic culture， 我們那時讀1980年代的 Gabriel Amon， 即是這類政治學家的看法，當你建立了一個 civic culture 的話，你自然就成為民主的基礎了、即是個公民的文化， 即係話 咧，唔單止係嗰個嘅政體制民主化， 八十年代嘅經典作品啊， 係啦，唔單止 即係開始有中產階級教育嘅程度嘅提升， 係啦， 政府嘅干預越嚟越少，多咗民間嘅 企業啊， 要分 權，要求分權啊， 係啦，咁就爭取向呢個當權者分享權力。 事實上咧，唔係我哋交喎，八十年代嘅中國的而且確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嘅喎。 啱啊！ 1979年之前嘅中國係咩咧？個黨包攬一齊， 嗯。 你剪頭髮，你同邊個拍拖，你結婚，你生幾多個細路，你減唔減肥，全部都由黨決定，包括你嘅工作分配、你嘅婚姻分配。好啦，1979年之後，鄧小平就話黨要退出啦，就黨政分開，包括咩咧？黨委書記嗰個角色咧要淡化，喺大學喺企業裏邊就由翻個廠長出，即係經濟決策就交由專家去決定啦。咁所以呢個當時體改所呢個趙紫陽制定嘅政治體制改革咧。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黨政分開，包括在國務院裏面都是負責去決策的，就是技術官僚，就不是由黨、即是在北韓勞動大學回來的那些叫張德江去決定的經濟改革這些東西了。好了，搞下搞下三十年之後呢， 加多一點先，還要是以尊不是以紅為這個核心， 所以就技術官僚崛起了，那時候、技術官僚的一代包括李鵬、朱鎔基，其實都是技術官僚出身的。好了，现在跟着去到习近平这一代呢，最明显的分别是什么呢？就是回复一元化领导、这下才恐怖、一元化领导就不是要尊、是要红、就是说由个党去包揽一切了，就是说以往没有党委书记的，现在要强化党的领导的角色、包括在传媒、在电影界、在这个出版界、在宗教、在社会组织，就是说那些工会、妇联、青联呢啲组织，仲有咩啊？驻外嘅组织、留学生嘅组织，全部由党 去控制去領導、 嗯、 而他比起鄧小平年代一個最大的分別咩呢，就是以前雖然黨一元化領導，但他沒有那麼多工具去實現那個領導嘛、 嗯、 他領導不到的其實，但現在不是，你有騰訊，有這些大數據，有這些面容識別系統，有了這些東西，喂，他在每一個組織裡面他都可以實現到這個黨的領導，他會知道他在想什麼。譬如你在騰訊裡面工作的工程師，喂，他看完你的電郵的嘛、 嗯、 他看完你的 WeChat 的嘛，他怎會不知道在想什麼。所以為什麼會再設立新疆再教育營都一樣，他就是用這個黨的機器去洗新疆人腦了、 嗯、 他覺得現在 work 了，100萬100萬這樣洗了，洗完之後才放回你回去。這個就是一個進化版的毛澤東的時代的。進化的意思就是說他的模式是一樣，但他實現的手段是不同、 嗯、 他比毛澤東是更加深入細緻。毛澤東要鬥到陶君衡，要搞一大餐，找人揭發你、嗯、找卧底督你背脊， 找你太太，找你的弟弟去督你背脊，然後揭發你反革命思想，跟住還要你自我批判，自己認錯，搞你起碼兩三年才至搞一件。喂，而家再教育營唔使嘅喎，真係 好快手，就過100萬， 100萬，即係大規模式工廠式生產嘅喎。而、嗯、家根本 係、嗯、喂，但係嗱，頭先你講依個咧，就你睇到佢走回頭路，而且係2.0回頭路喺政治上面。但係你有冇發現咧？仲除咗喺政治走回頭路之外咧，我哋嗰陣時係期望咧，中國行開放改革咧，個民族性都會 係 好啲。 咪就係 civic culture 啊嘛 ，civic culture 啊嘛，頭先所講， 你由國民變成公民啊嘛。咁你咪會同世界接軌咯，即係你唔會吐痰啊，唔會踎啊，唔會走去破壞人哋嗰啲公物啊，或者走去搶嘢食啊呢啲咁嘅嘢啊嘛。 但你而家睇到咧，我諗中國人喺外國人嘅形象咧係創下新低，真係創下新低。 咁你頭先你講反華受反華思想分途啦，係嘛？ 啊，佢哋 我之心不死啊！ 嗱，我覺得事實上咧，除咗係有個政治成分，即係中國嗰種即係敢於亮劍，令到佢嗰、那個危害了我們中國人 的形象之外呢，事實上你看到，因為我最近看 一本書呢、叫做、中國民族性演變歷程，它特別是說什麼呢，就是政權如何影響人中國人的民族性。譬如舉一個例子，舉一個例子，他說喂，你不要以為你看現在的中國人呢，其實以前曾經呢，即是那個所謂的、春秋時期呢的中國人的品性是怎樣、 嗯、 是很崇尚品德，好崇尚名譽感、嗯、尚武，即係話咧，生命都可以唔要，但係一定要有名譽，一定要咧 promise 嘅嘢你要做得到。然後跟住一路輪去到宋朝有民間嘅文化，因為有科舉。 嗯、 OK， 然後跟住去到清朝就話奴隸文化， 奴才、 啊、奴才啦。因為點解？你連知識分子你都冇有獨立嘅思想，你唔可以好名，你一定要皇帝叫你做乜就做乜。其實包括明朝又係啦，明朝係咩咧？一個嘅叫 流 民 文 化，因為嗰個皇帝係流民嚟嘅， 乞兒啊嘛， 係啦， 朱元璋啊， 而係個政權係直接影響咗嗰個民間， 所以唔好睇小丐幫啊， 嗰個民族性嘅。嗱、嗯，你睇下，我覺得今時今日中國人嘅民族性亦都係創下新低。嗱、嗯，我咁講咧，又一定俾人柄噶啦，就係咩？歧視啊，咩諸如此類，歧咩事啫？係事實上有民族性呢一樣嘢噶嘛？ 唔係，同埋我覺得有一個觀點你要留意就係、是、咧，你變咗暴發户之後咧，啲人嗰個黑人憎覺得你哋咧係更加嚴重嘅。 以前你窮咧， 以前咧我哋都會同情下你， 唉、 哎，你包 阿燦嚟啫，咁樣係咯。 咁就有啲咁嘅動作，唉、哎，算鬼數啦，唉、哎，你都冇乜文化嘅，又窮咁樣。但後屘而家你變咗有錢之後咧，你又趾高氣揚，以為自己大曬咁，以為即係錢可通神。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啲人更加嗰種反彈同不滿咧係更加嚴重。即係正如頭先你舉嗰個瑞典嗰個例子咁，喂，老實講，我哋都唔知遇幾多次。即係啱啱，其實有時冇 check 個時間咧，都唔記得話俾人聽提早 check in 嗰啲咁嘅嘢啦，係咪都其實可以俾錢解決嘅問題？你咪俾錢，如果有房嘅話， 佢特登嚟咁著數嘅話， 點解？ 係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咁你自己都唔好意思啦，人哋都未執好房，人哋都未退， 佢唔係佢知道曬嘅。 佢係特登去咁樣去舐著數啊，慳翻半日錢啊！你明唔明白？ 咁但係我哋如果係你真係文明人嘅話，明知人哋個三點鐘先 check in 嘅，咁你晨早七點鐘又好，八點鐘去到，咁你俾錢解決咗佢啦。你想早啲入就 佢而家就係想俾少一個俾少一日錢。 明白。咁但係你而家 仲要咧四個人住室，三個人嘅房。 咁你而家班友仔已經有咗錢啦，有乜所謂啊？ 有錢同 cheap 係兩回事嚟嘅喎，有錢人好 cheap 嘅。 啱，我知道。 越有錢嘅越 cheap 嘅喎。 啱啊，因為越 cheap 佢先可以搞到 佢先可以賺咁多錢嘛，係啊。 唔係仲有嚟㗎，我哋香港其實身受其害㗎。啱啱今年嘅呢個十一假期嘅時候，佢哋咧成日嚟香港一啲嘅咩深水埗啲大廈嗰度打卡啊嘛。 因為嗰啲大廈油咗黃色啊，同埋有啲立體圖案啊嘛。 爬出去外面咧就去打卡啊嘛。咁其實嗰係一個私人大廈嚟嘅，個天台咧係人哋私人產權嘅。跟住咧，啲記者訪問佢嘅時候，佢點樣去 justify 自己嘅行為呢？進入人哋嘅差唔多係你進入我屋企啊！我上面係掛咗我啲嘅底褲啊喺度噶嘛。咁跟住佢就話冇啊，我哋都知道呢個係私人物業，我都好安靜啊。 嗯， 喂，你係行咗入去人哋嘅屋企嗰度，你明唔明啊？但係佢哋可以 just 咁樣就 justify 咗佢嘅喎， 同埋佢哋係一個即係叫做最低標準。 唔係我唯一嘅擔心咧，我見到佢咁度爬咧，就係、是、你真係有啲黑色幽默，就係、是、你跌鬼咗落去啦。 我遲早跌一件先收皮嘅， 真係笑死。 係要靠跌死一件先收皮， 即係喂大佬嗰啲嘢有乜好影啫？ 唔係，但係嗱，中國嘅 我諗個問題。 跟住仲有啊，喺人哋嘅天台遺留下啲垃圾喺度啊。 嚇！ 係啊， 咁誇。 中國式嘅邏輯咧，有幾樣嘢係挑戰緊。普世價值包括香港的公民文化。第一，只要沒有法律禁止的事我都可以做。第二，他們是濫用自由這件事。你看到的蔡佳那個連香港的行人專用區都封了就是因為他們大媽濫用那個自由嘛，他覺得那個是一個言論自由，香港不是言論自由的嗎？喂，言論自由跟那件事沒有關的，其實是你是在賺食的，現在是利用別人一個言論自由的空間喺度自己喺度賺錢啊嘛！ 你 run 一個嘅城市，我話你 run 一個城市，除咗法律自由呢啲之外，你仲有咩啊？你仲有廉恥、 道德， 即係道德嗰方面嘢。你而家譬如話你隨街屙屎，唔係我唔可以話你話犯法嘅。咁但係你昔日點解唔會咁做咧？我哋香港人點解唔會咁做咧？係呢樣嘢會俾人笑啊嘛！而家 佢調翻轉話你細路仔急啊嘛， 係啊，咪大條道理。 呢個問題係一個公德嘅問題嚟噶。即係你搞到人哋，喂佢嗰個公眾地方，你屙督尿屙督屎喺度，咁點搞啊？ 其實唔係淨係屎。 唔係，如果你以前 你睇到佢哋喺而家家私嗰度咧，攤喺度瞓覺啊， 相睇啊，喺上海而家家私，而家話呢個抵制呢個瑞典產品就唔去而家嗰度瞓覺喎。 真係開心， 真係開心。 我係而家家私我就開心。 唔係嗱，中國嘅邏輯就係咁啊，佢永遠咧，佢都係覺得自己啱，釘蟹式嘅邏輯嚟。然後咧就去不斷去搬龍門啦， 同埋咧佢有個心態就係覺得佢係俾人壓迫咗好多年嘅人。 呢啲呃你，我話俾你聽， 呃我嚟噶。我呢啲係攞嚟，我覺得係佢嗰種嘅心態。 第一 咁多年嚟百年恥辱， 中國 俾鬼佬蝦咁。 你話係咪民族主義者？我打死都唔信。有幾件陳天華嗰啲自殺死咗啦，日本嘅晚清嗰陣時嗰啲， okay. 或者秋瑾啊、徐石麟啊嗰啲，嗰啲的而且確係民族主義者，全部死 Q 曬。留低落嚟嗰啲係咩咧？揾食主義者。 Okay. 他的民族主義是拿來 justify 他的私利、他走去舔瑞典睡多一晚那一下，他就是民族主義者咯、你試一下真的 我經常覺得 國家被人侵略要他們去保衛國家，你看他去哪裡、 我經常覺得他們拿民族主義這個旗幟有政治需要的背後，即是例如說你英國保守黨那壇事，甚至乎你在瑞典那裡你經常拿是鬼佬蝦你呢樣嘢咧嚟反擊咧，好似百搭咁樣啊！大佬而家 係阿土伯，依個咪就係佢嘅實用主義嚟㗎。係 啊，實用主義嚟㗎。 佢基本上咧，你佢就攞你嘅言論自由，嚟去其實你妨礙人哋嘅。當呢件事一扭轉嚟發生嘅時候咧，佢可以妨礙人哋嘅自由㗎。妨礙人哋嘅自由啊！但係當佢要去發爛渣嘅時候，佢就用言論自由嚟 accuse 你。其實乜嘢嘢都係佢冇嘢相信嘅，即係呢一班中國人咧係冇嘢相信嘅，係攞手到拿來嚟去為尋求自己嘅利益最大化。 乜 Q 嘢佢講出嚟嘅理由你都唔好信，只有一樣嘢，佢你要問清楚呢啲人嘅利益喺邊度，你就理解佢嘅行為噶啦。如果唔係咧，香港人永遠都中伏嘅。初初翻去做生意就為咗祖國繁榮，結果就侵吞埋你間工廠，結果你走去揾人大代表範徐麗泰求救咩？睬你都傻。 全部都是你問那些揸的士，一聽他們講你就知道了，一學眼淚，很多是早期回去設廠的人來的， 嗯， 回去珠三角設廠的人來 的。現在很多揸 Uber 都是 找得你最笨的，那些是什麼？是同鄉兄弟啊， 嗯， 鄉情啊，叫你回來我自己條鄉那裡開廠啊。所以我就說這些東西，親情、鄉情、國情這些東西你千萬不要信，因為中國人那種實用主義去到呢，連呢啲嘢都係攞嚟用嘅。 但係依樣嘢，我覺得同中共有關。 中共咪將佢發揮到極致。 係啊，曾經何時中國人真係唔係咁？ 民國時代嘅中國 人，所以我講民族性咧係有演變，我自己覺得民族性係有演變。你從民國時代到共產毛澤東嘅共產時代，到而家習近平嘅一個共產時代，係因為嗰個政權到今時今日嘅政權係將嗰種嘅即係私利，譬如話你睇到個國家，總言之乜都做得出格。佢偷人嘢都得噶， 有咩問題？ 偷人哋嘅科技都得噶。 喂，馬雲都講過啦，喂，佢嘅淘寶嘅山寨產品嘅性價比幾正牌高啊嘛，佢都咁樣講得出。 你睇到成個嘅國家，佢都係行，即係等於話明朝係係依個流民啊嘛，咁所以啲人民咪流民咯。你而家呢一個嘅中共就係咩啊？ 刁民咯，我覺得。 而家我都唔知點講佢，已經超越流民啦。而家 騙子 啊，乜嘢都可以假又。啊！乜嘢都可以偷搶人哋，你應承咗人哋入 WTO 開放市場又唔開放， 所以我有時喺度諗，我哋反而咧真係冇乜民族主義嘅，即係我幫你同唔幫你，我唔係因為我大家係香港人或者係 同埋香港人，大陸佬最 我哋係冇呢個概念， 最唔妥香港人咩咧？香港人喺英治150多年， 攞到著 我哋係冇嗰種民族主義，覺得俾英國人剝削奴役，有一種反英思想，佢本來就用香港嚟做 showcase。去 prove 佢呢個民族主義嘅政權咧係有合法性嘅基礎，而香港就是一個最好嘅例子。 所以我 點解要不斷喺香港洗腦、洗腦、洗腦國民教育就係咁啊？ 所以我 佢要令到你香港人有過去嗰150年一種屈辱感。 邊有啊？ 我都話啦，香港人好簡單 ，less evil。 我所以 後邊個共產黨仲恐怖，所以冇死游水落嚟。 Exactly， 咪就係咁啫嘛。 你記唔記得我哋嗰陣時候話借來嘅時間、借來嘅地方？點解我哋香港人？在很多的政治科學家裏面分析裏面，點解寧願俾一個外族的統治？一來英國佬的管治技巧係好的，我僆仔嘅時候，我從來不覺得英國人喺度管緊你嘅喎，你唔係見到很多鬼佬在你面前喺度指手畫腳嘅喎。但係而家你回歸之後，香港人嗰種不滿係在於就係我成日都見到你啲京官喺度指手畫腳嘛。喂，以前你有幾可？就算英女王嚟到，就算我哋唔係被動員啊，都喺度揈下英國旗啊，因為你覺得。那條友不是管緊我的，好像 friend 咁樣。 今日就講到溥儀十惡不赦，咩講親滿洲國就偽滿洲國，偽滿洲國。當日偽滿洲國1930多年嗰時啊，中國人就全部湧去偽滿洲國嗰度謀生嘅，其實係 因為 日本仔係管得最好，同埋個 infrastructure 啊，鐵路重工業到今日仲係中國嘅重工業基礎嚟噶。 所以有 東三省係 我嗰陣時候我唔 你話係咪身體最誠實啦？如果你咁民族主義，當日。你不走去破壞人哋鐵路，你不好似韓國仔咁炸死呢個伊藤博文， 你沒 有冇人做啊？ 你唔好話日本仔即係就算喺東北省又好，喺台灣都係。我嗰陣時唔係好明嘅，睇嗰個叫《海角七號》嗰套戲咧。 係 點解台灣人咧，從來係對日本人咧嗰個嘅感覺咧，唔係太差嘅，即係對呢一個嘅殖民管治者咧。反而咧就係後期，即係國民黨嘅管治喺228啦，經過一段嘅時間裏邊嘅一黨專政之後咧，反而對國民黨嘅痛恨仲多過日本仔嘅咧。喂，其實你可以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喂，反而外族管治嘅時候，有時呢個就係你所謂自稱成日講中國人嘅自己嘅反省嚟㗎啦，係咪？俾外族管治嗰陣時候，反而你貼貼服服。 喂， 因為你中國人 去保一早睇穿啦， 去管治嘅時候， 放棄 係最差， 反清復明反咩啫？佢話。 你仲睇到你今唔使睇完，你睇今時今日嘅中共，你估佢真係話人民管治咩？你如果你話喂講政權啊，而家講政權嘅話，英國佬政權同中共嘅政權，好似你所講、有本質上差別啊嘛，一個係邪惡嘅，咁你依個根本同民族性有咩關係啫？同民族主義有咩關係啫？ 冇㗎冇㗎， 嗰個係一個政府，喂政府係可以租翻嚟噶嘛？即係我聘請你嚟去管理依間公司一樣咁嘅啫嘛。其實 佢係想咩咧？佢係想將香港人扭曲到去成為好似大陸嗰種嘅民粹同埋民族主義者，咁佢方便佢管治啊嘛。所以我就話佢係篤眼篤鼻嘅對香港人啊。 但係佢諗深一層，呢樣嘢都係你嘅口號嚟啫嘛。你哋班友其實老實講。比我哋更加唔民族主義啦！你兩嘢去完抗議日本仔又好掟呢、這個， 跟住又搶廁所板去日本， 這個美國領事館門口掟蛋都好， 跟住攞綠卡啊， 跟住就排隊 攞簽證 啊，一個轉頭屈美十，原來你已經係嫁咗個鬼佬。 其實佢哋嘅民族主義咧係攞著數嘅，都係頭先我哋所講嘅，佢一切嘅嘢。如果愛國有著數嘅，我咪愛咯。 嗰個黏黏空啊，所以美國佬咪喺度嘲笑佢咯。黏黏空點解會咁樣啊？係因為想升職啊嘛，係表現出嗰種民族主義出嚟，去令到增加佢升職嘅資本啊嘛。所以我就話呢啲就係即係叫做反華大陰謀啊，揭露出中國人嘅真相就係咁。所以逢親中國人同你講民族主義，你就閃開得噶啦。你如果真的要做生意應酬他們就坐在這裡、哎、喝杯喝杯那就完了所有這些東西都是假的大佬你想想全中國有多少錢貪官的錢放在溫哥華樓市放在加州的樓市、有多少細路他們自己送到外國不回來有哪一個國家執政裡面的人是這樣是從來都沒有的你問俄羅斯會不會是這樣都不會去到這樣的地步大有大走細有細走你問馬雲那些錢放在哪裡他自己會不會投資在中國大陸、他都知道今天發生的事是遲早會來的嘛 所以有些人說馬雲呢是即被退休的 一定是啦 如果你不退呢我過一兩年之後我動 拉埋你 他連他所有權都沒有了 所有權沒有 了、啊、 連, 個連對 是 啊, 是啊沒有了他現在公布了因為他是上市公司一定要公布馬雲已經沒有了所有權 了還有你想一下他那時候跟阿 德華怎麼會讓你搞支付寶、啊 嗯 大佬，嗰、那個係一個金融工具嚟嘅喎，支付寶係 check 曬 record 噶嘛。 係你金融工具，如果係你私營企業、民營企業，你可以做， 嗯、 所以係人都覺得，即係香港啲傳媒係好乞人憎，我覺得將馬雲塑造成為一個成功嘅企業家。當日我應該早講呢個 keeper 嚟啫嘛，白手套即係話咩啊？同阿浩南哥個拍車仔，同埋嗰啲賣粉嗰啲老同係冇分別嘅，根本係個本質上都係一樣，只不過一個 keeper。你俾我做，我梗係發啦。你全港獨家俾我賣老翻，我梗發噶。即係好似由阿港島區重反黑阿吳 Sir 睇住我個會所咁樣。咁、我個會所梗係獨大噶，全香港最癲噶，一定係。我梗係賺到盆滿缽滿噶，一模一樣啫嘛。咁唔通係會所嗰個人經營得好咩？一定唔係啦，係因為吳 Sir 啊嘛，就咁簡單咯。 所以你而家咧，你由呢個厲害了我的國去到咧，而家進展到去咧，厲害了我的中國人。在外國那裡逢親中國人受到欺負就呢個國家就會撲出來就撐你 戰狼、啊、 喂你看到 凡辱我中華雖遠必誅 喂現在事實上是這麼 ridiculous 你中國呢一些民間上的衝突你撲出來做什麼鬼啫你被人碎剪、那個、 最近這兩單是覺得很奇怪 很不尋常的 喂以前喂這樣搞法 我覺得他跟他中美貿易戰有關的 你不覺得自己醜的嗎 不是他是要呢 我們都不會認如果 你做完之後大哥我沒有跟他做主持的很久了這樣嘛是吧劃清界線大哥你這樣在搗亂不被人笑的嗎 還有你的瑞典的刁民你根本不需要出手的嘛 沒錯 港媒和外交部不需要出手的嘛 那就當你好喂大哥是100個人有半個 但他們的操作 不是這樣出了事有什麼奇啫 我們想東西就用香港人的方式想他不是他 scan 了之後發覺咦今日網媒有呢單 case 報咗出嚟，好啦，跟住個黨組織開始討論，中宣部開始討論呢、這個 case 可以點用？ 我覺得 唔係好明， 然後就落 order 叫胡錫進喺《環球時報》先出篇文章評論文章。 喂，你講一轉 佢裡面咧，嗱咁講， 一定係有條黨嘅線喺度。 呢一啲嘢咧，佢個傳媒環境係自己全面控制嘅情況。 係啊，佢玩呢啲 流呢件事， 佢點樣 twist 呢件事？點樣 spin？ 咁所以咧，佢而家就藉著呢啲事咧，即係話中國人喺外面被欺負，然後跟住國家為你出頭， 佢大嘢做唔到嘛？ 咁你咪愛國咯？ 你而家 Donald Trump 貿易戰，佢做到咩啫？俾人撳住個豬頭喺度揼，係 啊！其實真實咧，佢就俾人揼緊。 佢就真實上乜 Q 都做唔到，所以點解你話近期佢咁古怪咧？就係因為佢實質乜 Q 都做唔到嗰陣時咧，佢就要咩咧？成班人坐喺度就日日度橋啦，即係林超榮啊嗰啲喺度度啦，即係話喂呢壇嘢有冇得搞先？有得搞點搞？点搞之后，跟住落条线落去瑞典外交部出手，然后好啦，到瑞典新闻出咗个节目之后咧，就再谂下点发大佢嚟搞。佢要跟住再配合佢嗰啲小粉红啊、凤青团嗰啲账号啊、五号啊，佢搞得起嘅、啊。 不过我嗰两， 佢记住我哋睇穿啫， 两 国内睇唔穿噶嘛。 两单嘢有个共同点，亦都有个分别点嘅，在于咧，就系佢上有好者，咁咧下边嗰啲人咧就系走去迎合同配合嘅。 OK， 但當然你瑞典有少少不同，有少少撻 Q 的成分。但如果你話中央電視台的記者那單咧，就似係咧，佢知道上邊咧係會就呢個問題咧係民族主義上頭嘅。雖然呢個都是包裝，呢、這個都是其次，係咪？你以前好少係咁搞嘅。如果你正常，就算你度呢條橋都好啦，咁你咪等李柱銘、戴耀廷、羅冠聰噏完之後，外交部正式有個召會，或者係。發個聲明話你唔好干預香港嘅事務，咁咪算咯。咁你係正經啲啊嘛。 嗰、那個唔夠民粹啊嘛。你而家坦白講，有錢有衝突，有苦主攣攣空，有受害者，為國家民族而俾白明漢警方粗暴對待啊嘛。呢、這個先至係觸動人心。 啊、 好似你咁嘅做法，唔怪之得選唔到啦，真係。發個聲明喎、啊，大佬。 你而家嘅世界有 YouTube 噶嘛？ 梗係唔係 佢哋冇？ 佢哋冇啊嘛，大佬啊！ 而家片可以再剪啊！ 佢要剪完嗰段片，掟翻去大陸嘅呢個微博。 佢剪到黏黏空被侵犯都得啊！ 你明唔明啊？佢要有衝突場面，有中國人喺海外受辱。喂，嗰、那個大媽。在個地下嗰度隨足頓空喺度架咩話 ？Zoom in 啦 ，Zoom in 啦！喂，大佬呢段片先至有影響力啊嘛 ！Zoom in 嗰個後邊嗰個講嘅，同埋唔係同埋佢嗰單嘢咧，開頭咧係有好多網民，我估嗰啲唔係五毛係真嘅，喺度罵佢嘅，就話你唔好出醜啦，大哥，即係好多人係咁講噶嘛。後尾咧，我覺得奇怪， 呢件事係有啲奇怪。 突然之間調轉槍頭，跟住外交部又出聲。 嗱，外交部出聲咧，就有少少，我覺得係政治考慮嘅。依件事咧，依、這個喺瑞典發生嘅，梗係背後唔係中共政府叫做安排嘅啦。 嗯、 真係本來係一間 偶發性事件， 偶發性事件嚟嘅呢個、嗯、偶發性事件，然後跟住咧之後依個嘅外交部之所以要。介入落去咧，佢係一定因為政治考慮，就係咩咧？佢要將成件事咧去打擊嗰個嘅叫做瑞典政府，其實唔係為咗呢一班嘅中國人咧去尋求咩公道 啊嘛， 達賴咯， 唔係所以話好簡單，就算黏黏空都係未必係話嗰個駐倫敦個大使館指使阿黏黏空做嗰啲嘢， 而係咪話上有好者咯？ 而係當你揣摩得到。你記唔記得上次每年兩會嗰啲記者出位事件，咪整咗個咁嘅假記者出嚟嘅？ 哦，係啊， 喺度提問嘅。 係啊， 因為大家都摸清楚咁樣可以上位啊嘛。 咪所以呢個係一個 咁樣符合到中共嘅民粹外交路線啊嘛。所以我話呢類嘅辱華事件會不斷出現。 係啊， 係因為嗰啲人當佢揣摩得到外交部、環球時報會挺佢哋，而佢哋可以成為民族英雄嗰陣時候，喂，你諗下， 借呢個機會出位咯。 以佢哋嗰種嘅作風，你諗下。今天我看《蘋果日報》，有條友話深圳啱啱喺香港上市嗰間火鍋咩海底撈有衛生巾啊嘛，然後屈人水嚟嘅碰瓷，跟住再俾人揭發佢喺另外一檔打邊爐又有衛生巾喎，咁 巧 喎，兩檔都有衛生巾，話真係咁巧喎，佢話 自己擺落去嘅， 咪係咯，即係佢可以去到咁盡嘅，佢屈因為人哋上市，咁啊諗住100万嘛，叫人俾100万佢啊嘛， 嗯， 咁而家收尾就話50万啊嘛，50万都冇啊3000啊嘛。 所以咧，而家咁樣樣咧，就係話，因為咧，而家嗰個嘅習帝咧，就係嗰種嘅忠義怒懈呢一種嘅情況咧，大家咧知道主旨係咁， 咪刁民化咯，全部 係啦，所以刁民化，所以咧個會越嚟越惡俗嘅，係、 嗯、 會越嚟越惡俗嘅， 而鬼佬係會越嚟越討厭你中國人。 嗱，個大鑊喺呢一度， 係啊， 中國人嘅形象會係越嚟越差嘅。 以前咧，都對於係你嘅政權喺深惡痛絕，今時今日咧變咗啲人民咧。 人啊 都唔係好 like 嘅話咧，其實我哋好危險。 以前係同埋中國人啊嘛， 佢唔知道自己柒呢下先大鑊啊！佢有啲行為咧，拍咗片上去好簡單。我嗰日睇喺 Costco， 喺美國 Costco， 即係嗰啲好似 Walmart 嗰類嘅好大型嘅，即係賣好大型嘅超級市場嘅折扣店。 嗯， 嗰條女就喺度教人用咗一年嘅吸塵機點樣去退錢。 咁都得，用一年喎。 係啊，用咗一年之後點樣攞翻去退錢？ 吸塵機都用兩三年， 因為佢會照退俾你嘅，其實。佢就教你 係啦， 將人哋嘅信用制度個 honor system 咧就 take advantage 呢樣嘢。但係佢唔知道佢拍完呢段片，等於一個港媽喺日本嘅機場嗰度用人哋嘅育嬰室嚟瞓覺一樣啫嘛。仲懶醒咁話啊得啦，如果你冇地方瞓，瞓機場咧就去育嬰室瞓啦咁。佢唔知道你霸住個育嬰室之後，真係要喂 B B 嗰啲人係冇得用噶嘛。係 啊， 佢咪懶醒咯。所以我話你見到嗰啲自己除咗條褲落去魚仔食腳皮嗰度嗰啲咧。即係佢真係阿 Lens 同我講，我話咁重口味，我話真係 魚仔食第二啲地方啦。咁 我 即係自己攞嚟衰。 我簡單做一結一句咧，即係我對佢哋嘅接觸咧，嗰班咧係好中意 abuse 呢個制度嘅，好中意 circumvent 嗰個規則嘅。 佢其實一切嘅 中國人係好叻呢樣嘢嘅 利益嚟去攞所有嘅嘢去使用。 佢中意走捷徑，中意將你嘅制度搞彎佢，然後咧方便佢做嘢。香港人曾幾何時都係咁嘅。 你唔知佢頭先你講個例子咧，退貨嗰下嘢咧，其實已經係破壞咗個會計制度。你唔知啊？因為通常咧，我啲 accountant 咧都會有個 estimate 嘅，即係例如話係幾多係會 return 嘅嘛。通常都係計一兩個 percent 嘅啫。大佬，你咁樣播完 YouTube 之後，咪個個走去退咯，咁咪出事。大佬，跟住你就人哋唔俾退嘅啦，或者個退嗰個規則係會收緊咗好多嘅，甚至乎話三個月、半年，係咪？因為諗住 customer service 先至有呢個 return 啫，大佬。 我哋做嗰陣時做卡啊，做卡生意係點咧？去到個廠嗰度咧，基本上咧，佢係唔會為佢自己做壞嘅卡負責嘅喎。 嗯嗯。 咁跟住點啊？成個生意會變成係點樣樣啊？變成就係話，就係你頭先所講，大家都係 take advantage 咧，嗰啲嘅所謂嘅幫襯你嗰啲咧，亦都會知道嗱，做壞卡你就唔會賠嘅啦。 大家都 take 唔到 advantage 㗎啦， 唔係 大家都冇 advantage 㗎啦。 而家咧，我覺得中國嘅制度就好似我頭先所講嘅做卡制度，係啲卡會越嚟越差，然後跟住一啲人就越嚟越碾價。 嗯， 你啊，我預咗你唔負責任㗎啦，我預咗你唔負責任㗎啦，咁然後跟住得平啲啦，平啲。 所以你冇 honor system 可言，因為中國人基本上佢對任何嘢都不信任啊嘛。 啊， 亦都係好可悲嘅佢哋，因為佢哋係俾共產黨折磨到咁啊嘛，因為共產黨老點佢哋雷鋒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啊嘛。好啦，年青嗰陣時候上山下鄉，點解而家最撲街係五廿幾歲嗰班友？你諗下佢年青嗰陣時係咩？一係就紅衛兵，冇讀過書，係咪？佢哋所謂嘅人哋嘅黃金歲月，佢就走去上山下鄉。你諗下今時今日，佢唔攞翻曬著數，你叫佢再信，冇一個信。我話俾你聽，佢哋同共產黨嘅關係係咩咧？係一個利益集團嘅關係。只要共產黨 provide 唔到利益俾佢哋，佢哋一樣會喺度 反台， 一樣會反台。所以共產黨會不斷就係要製造呢個所謂保八保八，保住嗰8% 經濟增長為乜啫？咪就係要餵飽呢班刁民啊嘛。而佢亦都知道呢班刁民要啲乜嘢啊嘛，就係要用民粹主義方式嚟去管治啊嘛。 同埋喺呢個政權之下咧，就產生一種叫做盤剝制度，邊個有權 剝到準 就剝下一層。有下一層有嗰啲權就剝下一層，一層層盤剝。咁所以咧，好似你所講，喺民間社會當中根本建立唔到咩信任，大家都只不過係我有少少權，我就一定用盡佢。 所以佢好笑啊！建立咩社會信用制度咧？大佬個社會根本係冇信用可言。 喂，嗰、那個堅定流 堅㗎， 喺嗰度拍下啲人咧，就話呢個人咧究竟係有幾多分啊？嗰啲咁嘅嘢咧， 唔係嗱，佢咁嘅。 上次啊 ，Anthony 喺大軍閥嗰度攞咗出嚟講過。 嗰個面容識別系統咧就係過馬路嘅，但係咧佢係一個過馬路衝紅燈只係其中一個扣你嗰個信用，即、就、係、是、social credit 嘅一個方式，包括你唔交税啦。包括你在發表一些所謂的反政府的言論、等等這些東西。 不是，但是呢如果是 你扣到某個地步、 你就加分咯。 是的，扣到某個地步你就不可以呢是去訂到這個頭等的火車飛，也都跟著搭不到飛機，先限制你的 mobility 先，跟著出國。所以我說很簡單，其實他也都是助長了這些五毫的行為，因為你是可以，你扣了之後 你可以加分， 你可以 補 充嘛，系咪你冲完红灯之后，你咪上去赞下习近平咯？强国论坛 咁呢个真系呢个社会控制嘅一个手法嚟啫。呢、這个系咪 social control 嘅一种方式嚟嘅啫？ 喂，唔系呢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嘅，你留意一下 1984嗰本书又 史泰林， 但系1984噏啫，冇实现啊，大佬。 你谂下，史 嗰个小说嚟嘅啫嘛。 史泰林、希特拉、毛泽东三大魔头。 都未咁誇張， 佢要實現呢個對人嘅國民嘅思想控制係要殺好多人嘅。 係， 而習近平係咩咧？係唔使流血嘅。 嗯， 係叫做點啊？聰明炸彈啊！重點清除。你見到㗎，搞掂一個劉曉波。 嗯， 放埋喺樓下都冇所謂。出到國你敢講嘢咩？去到紐約都唔敢講嘢啦。 嗯， 係嘛？你唔好話德國啦，去到紐約都唔敢講嘢。你細佬仲係黏住喺北京啊嘛？ 細佬仲喺度。 係嘛？所以跟住你話你。每一個中國人都會解釋嘅，誒唔緊要嘅，只要我唔犯法咪冇事咯咁。因為佢唔係打擊一大片啊嘛， 呃下自己就得啦。 唔係嗱，佢有原因嘅。毛澤東粗糙啊嘛，好似波爾布特咁啊，一殺幾百萬，係咪文革？ 嗯， 打擊一大片啊嘛，咁你反你嘅人咪多咯。但係我而家唔係啊嘛，我成個廣東省可能 重點針對的社會信用有問題，可能是100個人而已。 打幾個小撮容易啲嘅， 係啦，同埋我唔係要去殺咗你，只不過你訂唔到高鐵飛嚟香港啫，係咪？阿明啊訂到啊，可能要塞兩個鐘啦。阿明就上次零一揾佢試就，係咪？遲啲我諗佢都訂唔到噶啦，其實。咁你跟住我限制你搭飛機啫嘛，咁但係你係好唔方便啦。 咁所以你乖乖地你要 係啊， 佢又未去到嗱，所以好多人好爭論性，究竟中共係咪去到一個 totalitarian 嘅極權政府？他又未去到納粹那種，或者以前史太林那種，或者東德用秘密警察去監視你，只要你稍有對這個 DDR 的批評就立刻拉了你去囚禁，他又未到這個地步。他用一種軟性的方法，總之令到你上網買不到東西，令到你出門很困難， 戶口開不到， 戶口開不到，你黃之鋒都開不到戶口的， 為 什麼有些他在香港針對的政治信念的人是這麼容易回大陸的呢？你覺得很奇怪的，其實為什麼連這個眾志那兩條彈散回去都被公安要去坐這個敲門凳的呢？是嗎？即是如果他的監察是這麼即是個 micro 的層面， 他越來越嚴謹的，這件事 不是越來越進化，其實這下才恐怖。 那就是科技進步， 他進化到一個地步，坦白說我那天看大陸一條友 share 出來一段片，很好笑。在大陸一間酒樓裡面，他的廁所拿廁紙是有 face detection 的面容識別系統的， 那 一天裡面你拿過兩次他就不讓你了， 這麼嚴準？ 喂，怎麼很低科技的，原來 是嗎？ 不是嚴峻， facial recognition 你問他就知道， 不是什麼高科技的東西，這件事真的是一個 很簡單的 software， 數據庫儲了你的數據、 okay. 有你的 identity 在這裡搞定。 不是，現在即那些門禁系統，即係我哋嗰啲指紋識別啊，紅瞳紅孔識別啊，你喺深圳華強北嗰啲商場買幾嚿水？ 其實類近咁嘅嘢嚟嘅啫嘛， 係幾嚿水嘅嘢嚟嘅啫。而家最勁嗰只而家據說俾美國制裁，其中一間嘅深圳嘅企業係出嗰啲嘅 CCTV 啊，係全部係喺新疆應用嗰啲 CCTV 咧，係高解像 HD 夜攝、遠攝乜嘢功能都有，唔使$1,000啦，我話俾你聽。 我知。我哋 office 而家呢啲 cam 咧， 系啊， 嚿靚水，跟住我哋只肯教得。 如果我哋裝喺度啊，我哋做緊節目，連嗰條鼻毛都影到啊！我話俾你聽，YouTube 反而影唔到。 唉，所以唔好咁多小動作啊，咪俾人影曬，大佬。 小心啲啊，隨時喺對面樓影過嚟啊，可能係。 喂，時間差唔多啦嘛。 唉，到你呢、這個通常都係 calling 嗰個等佢。 大佬、啊， 我等你啊，喂，咁耐嘅你。 咪咯， 遲咗21分鐘啊， 兩個鐘 頭。一路等你去廁所、啊。 40分鐘，我哋應該可以做到8節你都唔 一路等你去廁所啊，係嘛？好、okay,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多謝各位支持，多謝多謝， 眼瞓啊，拜拜，眼瞓啊。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哦。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喂，徐少。